倾城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 秋。 声。爱那决战东啊里成呀情， 再为您唱两句，

献去世心，贪官污吏才逼迫得皇子男儿，割据在一方，寒流至深，若不是拳打恶霸，与民虫害焉能够侵略虎的地下将，落花把僧人绑，安置香打伤人命，为僧庇护不随之还小安，守戒吃斋念佛烧香，好难过，不吃肉不喝酒啊，家之上小香也耽误了，替我打船提刀四枪，我的四肢无力，身上感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好好的把他的嗓子调给调了，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 您就听看那刀枪眼还不错，这个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。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

呐，又有谁爱那谁？谁知道？ 圈套，莫非是